据报道，南朝鲜的民主法学研究会争取民主社会律师会、原佛教守护兴州圣地紧急对策委员会法律支援团等团体法律工作者4月4号在为国防部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并发表一份宣言，表示要求停止萨德部署。